将追念傻痴痴。哦 J， 不起说话像冬天。我甘愿长相依，决意一生跟你。J， 这故事难启齿，星闪过渐漆黑。追逐无止境，随便讲，心里没你。J， 不得已作段落，往日是命里安排，我卖最后是玩物，满面泪浅淡的伤。吻着你，爱着你，我甜丝丝。